血液和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个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红色石头。 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听听好歌。那么今天呢，妮蔻为大家选的歌都有那么一点点特殊的含义，因为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通过旋律能够一瞬间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我相信在大家的青春年少时，总会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记忆犹新，也总会有那么一首歌代表着你的中学时代。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李志南的《红色石头》。应该是在02年冬天的一天，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李志南呢，与一群的年轻人来到了上海某间录音室，为正在拍摄的校园电视剧《18岁的天空》录制电视剧原声音乐的专辑。当时呢，李志南只是自己小声默默地在一旁练习歌曲，但是呢，却被台湾当时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马兆俊看中了，当时拍板就决定让李志南做《18岁天空》主题曲的演唱者。可是谁想到呢，随着这部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中学时代不可磨灭的一段记忆。好了，听过了这首《红色的石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中学记忆，张瑶的这首《赤道和北极》，你还记得吗？ 回不去，像是只你。

沉浮这首歌呢，好像一直在跟我们诉说的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青年人成长刺痛和人生经历情感纠葛与释放的故事。在强烈的叙述感和自嘲的意味衬托之下，沉浮呢展现给我们的好像是一个唯美而又现实的年轻的爱情故事，故事中始终有爱，再加上冷色调的情感逻辑贯穿始终，复古和流行碰撞的旋律线条呢，好像在这首歌曲当中你随处可见，而许嵩全方位的音乐能力呢，也是锋芒毕露，若隐若现地展现出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当然，聊起这一首《沉浮》，应该也是大家中学时代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歌了。那么，听过了许嵩的这一首《沉浮》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让你能够瞬间回到中学时代的歌曲。你猜得到是谁的歌吗？听一听它的前奏。没错，正是来自于周笔畅的《谁动了我的琴弦》。聊到了周笔畅的这首《谁动了我的琴弦》，那么不得不提他的音乐电影《谁动了我的琴弦》，因为里面的男主角应该是很多人的爱豆吧。没错，就是陈柏霖。陈柏霖呢，是演了一位从台湾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的学生，半工半读。陈柏霖呢，也是和比比展开了一段关于爱情、梦想和懵懂恋爱的故事。可以说呢，整部影片的画面是唯美简洁，格调清新可人，也是充满了异域的风光。而陈柏霖呢，也是提到了在拍这部音乐电影的时候，自己呢也是领略了维也纳优美的景色，算是既工作于娱乐吧。好，听过了这一首《谁动了我的琴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非常的熟悉，来自于 GG 林俊杰的《编号89757》。 你把我的浪漫那一天，我睁开眼。 人就像是一自动然一遍不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中心程度第一，我的动人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无法人类的机器， 这是的皮肤有温度深浅的呼吸， 汽油 九十二加满，一百、二百、三百，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 七百 P 六百，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微风轻摇树枝，雨丝扭曲柔情的肢体。FM 九九九私家车广播，邀您关注24节气，关注谷雨，不负春光。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二手不好。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不干净。

生活，躲在爱情的角落，渐渐升华。 李宇春的这首《爱得太傻》，希望在这个早晨你会喜欢。其实我一直觉得李宇春是一个特别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当然他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复制的歌手。我觉得就这一点呢，应该是一个歌手非常难得的部分。因为呢，在今天的娱乐圈，我们看到了很多千篇一律的歌手，能飙高音，长得甜美，但是呢，他们可以更简单的换一个来代替，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但是李宇春呢，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也很同意李宇春的用感情唱歌多于用技巧唱歌。我觉得唱歌吧，不能单纯的只靠技巧的展示。每一个歌手不同于其他人的部分，应该就是感情和态度了。李宇春，我觉得他的言行、歌曲、台风都有一种很深层次的 Tango 的味道，从容不迫。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喜欢春春的理由和原因吧。在未来呢，我们也是希望春春能够有更多的歌曲陪伴一代一代喜欢他的歌迷继续成长。听过了李宇春的这首《爱得太傻》，接下来呢，这首歌的旋律你相当的熟悉，是《好久不见》。而唱这首歌的乐队呢，似乎呢离开我们的视线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五五六六。这首歌不知道是否会勾起你往昔的中学时代的记忆呢？

只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就是我，就是我的美。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将寂寞孤单作废，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代表我们中学时代记忆的歌，那么罗志祥的这首《爱转角》就一定不能错过了。罗志祥呢曾经说呢，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因为一部戏，也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开始知道我、认识我。然后呢，因为他唱这首歌的频率真的是太高太高了，以至于他的粉丝公开的跟他说，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唱这首歌了。但是作为罗志祥本人，应该是觉得《爱转角》对于他的意义非常重大吧，所以直到现在，在他的大型的演唱会当中，你依然有机会可以听到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都能记得起当年他和大 S 演绎的那段非常简单温暖的爱情。也相信呢，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学不管是大学，你一定也遇见过那样的一个人。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能够让你瞬间回到中学时代的歌。那么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是送上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说实话，在我中学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段时光应该是对于爱情很懵懂的时候。从高中毕业到迈入大学那段时间，或许是每个女生都是心里这种粉色荷尔蒙爆棚的时期，都会想着啊，什么时候我可以恋爱，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会长得什么样子。当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瞬间回到你的中学时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了。 奢求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笑脸，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爱跨界很累，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 才会开的花，兄弟你说了以后就不拼了，只想做爱情

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享，就是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瞬间回到你的中学时代。我记得我的中学时代，如果说到旋律，那么有一个人一定是不能忘记的，就是周董周杰伦。而他的这首《七里香》，我相信也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呢，周杰伦的歌你一定听过，就算你再不喜欢他，但是在青春的路上也免不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可能是街头转角的咖啡店，也可能是清晨沾满露水的操场。在你的青春经历里，身边多多少少呢都会有那么几个喜欢他的朋友，然后整天呢就举着另外一只耳机塞在你的耳边说，你就听听嘛，他的歌真的很好听。聊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起曾经给你塞另外一只耳机的那个朋友呢？好了，听过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分享可以让你瞬间回到中学时代的歌。接下来呢就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首歌的旋律总是会有一点点回忆的味道，应该比较适合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心情吧。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使点里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

经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 小子这首《青春纪念册》你还记得吗？因为青春，我们用力深呼吸，用力做梦，也因为青春呢，我们不怕失败，努力地往前飞，更因为青春呢，我们好像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因为青春，我们约定了共同制造的回忆，镶嵌在青春纪念册里，这或许呢，就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想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吧。总觉得这首《青春纪念册》应该是唱给一群朋友的歌。如果有机会再让我回到中学时代，我一定会带着我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同声唱这首《青春纪念册》。 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滴滴落，专顾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我记得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是女生这首歌一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因为这首歌不光女生会唱，好像男生也会唱，可想而知当年徐怀钰对我们的学生生涯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在现实生活中呢，徐怀钰其实是一个挺奇怪的女生，单纯的她呢只喜欢事物的本质，拒绝复杂，当然她也很固执，所以呢常用眼泪当作武器来对抗无力的辩驳。她时常有特别强烈的正义感，但是没办法，碍于自己的力气太小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徐怀钰好像特别喜欢照顾别人，当然作为女生嘛，更喜欢被人照顾的那种骄纵感。我听说有的时候坐公交车呢，他也会时常忘了下站，他在紧张的时候也会时常打结而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徐怀钰，只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记忆当中，不管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更多的时候其实他们好像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犯错，一样的恋爱，一样的结婚，当然呢也会跟我们一样，一样怀念我们曾经的青春。如果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想起你的中学时代，听了这么多，我觉得如果在我心中排出第一位的话，应该还是这首徐怀钰的《我是女生》，毕竟它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歌。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路虎的《夏天的味道》。说实话，对于路虎这个歌手我不是很熟悉，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却是无比无比的熟悉，不信你听听看，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 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粒呢，最小个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边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只是照顾着他最爱的一朵花。 风吹过我的双脚，怀念夏天的味道，你的微笑我舍不得一口吃掉。秋天树叶不停掉，我的难过有谁知道，身边少了你我真的觉得无聊。风吹进了我的衣角，把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

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 最热辣的话题， 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现在的北京正是春风沉醉的时候，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谢涤奎竟然很难适应北方的生活。离开了湖南卫视之后，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北京都会成为他一个重要的工作地点。他的床头呢，摆放的是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他看书的速度不快，这本书呢看了有些天了，但是他也就看了四分之一。虽然这本小说已经走红多年，甚至呢被多次翻拍成了电影，但是他仍然不知道整个情节的走向和结尾。当然，他也是大喊着让旁人千万不要剧透。过去这几年呢，他的时间几乎全部都被综艺占领了。很难想象，作为三年最火的亲子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导演谢涤奎，其实并不热爱电视，而如今呢，看电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重要的部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性。这个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多年前做的节目是晚间新闻、乡村发现这类纪实类的新闻节目，然而让他被人们熟知的却是一档充满了明星和娱乐的综艺节目，甚至在某些时候他也成了明星。作为一个现象级节目的缔造者，如今他的一举一动都颇引人关注，甚至呢也是牵动着资本的走向。他承认几年前有那么一个阶段，他颇为享受这样的生活，酒会、红毯、发言，自我膨胀的厉害。而如今呢，他已经踏实下来了，他觉得自我膨胀对一个创造者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自我消耗。如今的他希望站在节目的背后，让人们忘了他的名字。现在他重新回到了创造者的身份，沿袭市面上所有的综艺节目，判断着大众的趣味，思考着自己的方向。最近新的节目《约吧大明星》重新回到了他拿手的换位思考的设置中，但是比之前好像更加冒险了。明星呢要在从无逆行的大城市里挑战普通人的生活困难，这种节目难度比在一个乡村拍《爸爸去哪儿》要难很多，而他呢也是期待着这种不可控。谢涤奎是一个严肃的新闻毕业生，在这个时代他试图呢重新给大众交上一份截然不同的娱乐答卷。 莉莉亚，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离开把梦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Oh, 走了还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还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彩虹泪光。

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歌。